奉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他以端正的经典降示他的仆人，而未在其中制造任何偏斜，以便他警告世人真主要降下严厉的惩罚，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们他们得受优美的报酬而永居其中，却警告妄言真主收养儿女的人。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对于这句话毫无知识，他们信口开河地说这句荒谬绝伦的话。如果他们不信这训词，在他们背离之后，你或许为悲伤而自杀。我却已使大地上的一切事物成为大地的装饰品，以便我考验世人，看谁的工作是最优美的。我必毁灭大地上的一切事物，而使大地变为荒凉的。难道你以为岩洞和碑文的主人是我的迹象中的一件奇事吗？当时有几个青年避居山洞中，他们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把你那里的恩惠赏赐我们，求你使我们的事业完全端正。我就是他们在山洞里几年不能听闻，后来我使他们苏醒，以便我知道两派中的哪一派更能计算他们所停留的时间。我把他们的故事诚实地告诉你，他们是几个青年，他们信仰他们的主，而我给他们增加正道，我使他们的心坚韧。当时他们站起来说，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，我们绝不舍他而祈祷任何神明，否则我们必定说出不近情理的话。他们的这些同族舍他而崇拜别的许多神明，他们怎么不用一个明证来证实那些神明是应受崇拜的呢？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，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当你们舍弃他们和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神明，而可避居山洞，你们的主将对你们广施恩惠，为你们的事业为有利的。你看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从他们的山洞的右边斜射过去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从他的左边斜射过去，而他们就在洞的空处。这是真主的一种迹象，真主引导谁，谁遵循正道。真主使谁迷雾，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朋友作为引导者。你以为他们是觉醒的，其实他们是酣睡的。我使他们左右翻转，他们的狗伸着两只腿卧在洞口。如果你看见他们，你必吓得转脸而逃，满怀恐怖。我如此使他们觉醒，以便他们互相询问。其中有一个人说，你们逗留了多久？他们说，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。他们说，你们的主最清楚你们逗留的时间的。你们自己派一个人带着你们的那些银币到城里去，看看谁家的食品最清洁，叫他买点食品来给你们。要叫他很谨慎，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你们。城里的人如果拿着你们，将用石头打死你们，或者强迫你们信奉他们的宗教，那么你们就永不会成功了。我这样使别人窥见他们，以便他们知道真主的诺言是真实的。复活的时刻是毫无可疑的。当时他们为此事而争论，他们说，你们在他们的四周修一堵围墙，他们的主是最了解他们的。主持事务的人说，我们必定在他们的四周建筑一所礼拜寺。有人将说，他们是三个，第四个是他们的狗。有人将说，他们是五个，第六个是他们的狗。这是由于猜测优选。还有人将说，他们是七个，第八个是他们的狗。你说，我的主是最知道他们的数目的，此外只有少数人知道。关于他们的事情只可做表面的判论，关于他们的事情不要请教任何人。你不要为某事而说，明天我一定做那样的事，除非同时说，如果真主意欲。 你如果忘了，就应当记忆你的主，并且说，我的主或许指示我比这更切近的正道。他们在山洞里逗留了300年，按阴历算，他们又加9年。真主是最了解他们逗留的时间的，唯有他知道天地的悠悬，他的视觉真明，他的听觉真聪。除真主外，他们绝无冤助者。真主不让任何人参加他的判断。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所启示的经典，他的言辞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变更的。你绝不能发现一个隐蔽所。在早晨和晚夕祈祷自己的主而求其好意者，你们应当耐心地和他们在一起，不要蔑视他们而求今世生活的浮华。我使某些人的心忽视我的教训而顺从自己的欲望，他们的行为是过分的，这种人你们不要顺从他们。你说真理是从你的主降世的，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，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。我以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，那烈火的烟幕将笼罩他们。如果他们为干渴而求救，就有一种水供他们解渴，那种水像沥青那样烧烧人面，那饮料真糟糕，那归宿真恶劣。信道而行善者，我不使他们的善行徒劳无酬，这等人得享受常住的乐园，他们下临住河，他们在乐园里佩戴精致的手镯，穿绫罗绵缎的绿袍，靠在床上，那报酬真优美，那归宿真美好。你以两个人的情况为他们打一个比喻，我为其中的一个人创造了两个葡萄园，而唯以椰枣林，并且以两园之间的地方为耕地，两园都出产果实，毫不欠缺。在两园之间开凿一条河，他富有财产，故以盈垮的态度对他的朋友说，我财产比你多，人比你强。他自负地走进自己的园圃说，我想这个园圃永不会荒芜，我想复活时刻不会来临，即使我被召归主，我也能发现比这园圃更好的归宿。他的朋友以辩斥的态度对他说，你不信造物主吗？他创造你，先用泥土，聚用精液，然后使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。我说，真主是我的主，我不以任何物配我的主。你走进你的园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件事是真主意欲的？除真主外，我绝无能力。如果你认为我的财产和后裔都不如你，那么我的主或许会赏赐比你这园圃更好的东西，而降霹雳于你的园圃，以致它化成光秃秃的土地，或园里的水一旦干涸，你就不能寻求。他的财产全遭毁灭，园里的葡萄架塌倒在地上，他为痛惜建设园圃的费用而反复翻转他的双掌。他说，但愿我没有把任何物配我的主。除真主外，没有群众冤助他，他也不能自助。在这里，冤助全归真实的真主，他是赏罚严明的。你为他们打了一个比方，今世的生活犹如我从云中降下雨水，植物得雨就蓬勃生长，继而领落，随风飘散。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，财产和后裔是今世生活的装饰，长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，是希望更大的。在那日，我将使山岳消失，你看大地变成光秃秃的，我将集合他们而不遗漏任何人。他们将分行成列地接受你的主的僭越，你们却已来见我，犹如我初次创造你们的时候那样。不然，你们曾说，我绝不为你们约定一个期限。功过簿将展现出来，所以你会看到罪人们畏惧其中的记录。 他们说，哎呀，这个功过簿怎么了？无论大罪小罪都毫不遗漏，一切都加以记录。他们将发现自己所做的事一一记录在本子上。你的主不亏望任何人。当时我对众天神说，你们向阿丹叩头，他们就叩了头，但伊布利斯除外，他本是精灵，所以违背他的主的命令，他和他的子孙是你们的仇敌，你们却舍我而以他为保护者吗？不义者的倒行逆施真恶劣，我没有使他们眼见天地的创造，也没有使他们眼见其自身的创造。我没有把使人迷雾者当作助手，在那日真主将说，你们所称为我的伙伴的，你们都把他召唤来吧。他们就去召唤那些同事，但他们不答应，我将使他们同归于尽。犯罪者们将看见火狱，并坠其中，无处躲藏。在这部古兰经里，我却为众人阐述了各种比喻，人是争辩最多的。当正道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不信道，也不向他们的主求饶，那只是因为他们要等待真主将古人的传道显现于他们，或眼见刑法来临他们。我只派遣使者们做报喜者和传警告者，而不信道的人们却加以妄言相争辩，欲借此反驳真理。他们把我的迹象和对他们的警告当作笑柄。有人以真主的迹象教诲他们，但他们鄙视他，并且忘记他们之前所犯的罪恶。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我却将薄膜加在他们的心上，以免他了解经文，并且在他们的耳里造众听。如果你招人与正道，那么他们将永不遵循正道。你的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假若他为你们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你们，那么他必为他们而促进刑罚的来临。但他们有一个定期，他们对那个定期不能获得一个避难所。那些市镇的居民多行不义的时候，我毁灭他们，我为他们的毁灭而预定一个期限。当时摩萨对他的同仆说，我将不留步，直到我到达两海相交处，或继续旅行若干年。当他俩到达两海相交处的时候，忘记了他俩的鱼，那尾鱼便入海悠然而去。那真是怪事，他说，这正是我们所寻求的。他俩就依来的足迹转身回去，他俩发现我的一个仆人，我已把从我这里发出的恩惠赏赐他，我已把从我这里发出的知识传授他。摩萨对他说，我要追随你，希望你把你所得的正道传授我，好吗？他说，你不能耐心地和我在一起，你没有彻底认识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忍受呢？摩萨说，如果真主抑郁，你将发现我是坚忍的，不会违抗你的任何命令。他说，如果你追随我，那么遇事不要问我什么道理，等我自己讲给你听。他俩就同行。到了沉船的时候，他把船凿了一个洞。摩萨说，你把船凿了一个洞，要是船里的人淹死吗？你的确做了一件荒谬的事。他说，我没有对你说过吗？你不能耐心地和我在一起。摩萨说，刚才我忘了你的嘱咐，请你不要责备我，不要以我所大难的事责备我。他俩又同行。后来遇见了一个儿童，他就把那个儿童杀了。摩萨说，你怎么妄杀无辜的人呢？你却做了一件凶恶的事了。他说，难道我没有对你说过吗？你不能耐心地和我在一起。摩萨说，此后如果我再问你什么道理，你可以不允许我再追随你，你对于我总算仁至义尽了。他俩又同行到了一个城市，就向城里居民求食，他们不肯款待。后来他俩在城里发现一堵墙快要倒塌了，他就把那堵墙修理好了。摩萨说，如果你抑郁，你必为这件工作而索取工钱， 他说我和你从此作别了，你所不能忍受的那些事我将告诉你其中的道理，至于那只船则是在海里工作的几个穷人的，我要是船有缺陷是因为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国王要强征一切船只，至于那个儿童则他的父母都是信道者，我们怕他以悖逆和不信强加于他的父母，所以我们要他俩的主另赏赐他俩一个更纯洁更孝顺的儿子，至于那堵墙则是城中两个孤儿的，墙下有他俩的财宝，他俩的父亲原是善良的，他的主要他俩成年后取出他俩的财宝，这是属于你的主的恩惠，我没有随着我的私意做这件事，这是你所不能忍受的事情的道理。他们询问佐德盖内的故事，你说我将对你们讲述有关他的一个报告，我却使他在大地上得势，我赏赐他处理万事的途径，他就遵循一条途径，直到他到达了日落之处，他觉得太阳是落在黑泥潭中的，他在黑泥潭旁发现一种人，我说佐德盖内啊，你或惩治他们或善待他们，他说至于不义者我将惩罚他，然后他的主宰将他招去加以严厉的惩处，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将享受最优厚的报酬，我将命令他做简易的事情，随后他又遵循一条路一直走到日出之处，他发现太阳正晒着一种人，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，事实就像说的那样，我已撤之他拥有的一切，随后他又遵循一条路一直到达了两山之间的时候，他发现前面有一种人几乎不懂他的话，他们说做得该那样，雅住者和马住者的确在地方捣乱，我们向你进贡，务请你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筑一座壁垒好吗，他说我的主使我能够享受的优为优美，你们以人力扶助我，我就在你们和他们之间建筑一座壁垒，你们拿铁块来给我吧，到了他堆满两山之间的时候，他说你们拉分箱吧，到了他使铁块红如火焰的时候，你说你们拿熔桶来给我吧，我就把它钉住在壁垒上，他们就不能攀登也不能凿孔，他说这是从我的主降下的恩惠，当我的主的应许降临的时候，他将使这壁垒化为平地，我的主的应许是真实的，那日我将使他们秩序紊乱，号角一响我就把他们完全集合起来，在那日我要把火狱陈列在不信道者的面前，他们的眼在椅子里不能看到我的教诲，他们不能听从，难道不信道者认为可以舍我而以我的众仆为保护者吗，我却预备火狱为不信道者的招待所，你说我告诉你们在这行为方面最吃亏的人好吗，他们就是在今世生活中徒劳无功而认为自己是手法巧妙的人，这等人不信他们的主的迹象，也不信将与他相会，所以他们在今世生活中的善功变成无效的，复活日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，他们的报酬是火狱，因为他们不信道，而且把我的迹象和使者当作笑柄，信道而且行善者得以乐园为招待所并永居其中不愿迁出，你说假若以海水沃墨汁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辞，那么海水必定用尽，而我的主的言辞尚未穷尽，即使我们用同量的海水补足之，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，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，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就叫谁力行善功， 叫谁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